是因为他下课铃儿响了以后，他不是急匆匆的要冲出教室吗？ 对啊， 结果很多同学堵在他门口。 对啊，然后他就说 Get the hell out of my way， 然后没人理他。 然后他说 I am the teacher。 对对啊，然后没人理他。 然后他就在人群当中挤呀挤呀，挤不出一条路来。 对啊， 他就抱怨那些同学怎么都听不懂他的话呀。 对啊， 都说他别挡路别挡路，你看你们都挡着我。 对啊。 好， Rachel 就说， 他就说 Well,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哦，那行吧，那你为什么不打个车呢？来 take a cab。就是什么 take a cab 搭计程车。 对，打车 就是打车。 take a cab cab 是美式口语当中的出租车。 对对，那个这个 Rachel 她的想法还是就特别简单，就是那就打个车啊，对吧。 well,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你为什么不就而且要加这个 just， 就像很简单啊，对，你为什么没有这么想呢，对吧， 为什么不打个车呢？ 对啊，就这么简单，就是没问题啦。然后他就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哎，轻描淡写的哈，也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Yeah， 好，这是一个反问句啊，平时生活中可以问别人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对啊，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你为什么不就走过去呢？ 对啊，对， 好，来学习第二句连读。 好，那他这里说 Why didn't you？ Didn't you 这一段呢，大家要注意，它的实际发音就变成 Didn't you？ OK， Didn't you？ Didn't you？ Didn't you？Why didn't you? Why didn't you? 所以 didn't 会有一个喉音停顿， didn't， 然后 didn't 的 t 连到 you 的时候呢，我们就发 you。 Why didn't you? Why didn't you? Why didn't you just 的 t 省略。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Take 跟 a 我们会连读， take a cab。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对于老同学来说，这句话没有太大难度。新同学听好了，这个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喉音停顿，就是那个 didn't， 我们会读成 didn't 和 you 连读呢，会变成 you。 哎， didn't you。 好，新同学，这个要多练，这是你今年必须要掌握的，然后 take a 变成 take a， 对，连读了。 好，来我们来读整个句子。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对。 Why didn't you? 就是这里。 对。 所有以后你看到 didn't you 都是 didn't you。 对。 这就是。 都可以发 didn't you。 这就是人们生活中是这么读的。 Yeah。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从课本当中学到那些拽出来。 都 回到生活里。 都扔掉。 对。把你从那书本里拽出来。 扔掉字幕。学英语是吗？学口语忘了。 差不多就这意思。 Yeah. 好 ,didn't you? Didn't you? 哎，老同学掌握了吧，这一年多的练习以后，现在没问题啊。 对， 小 case。 应该觉得很简单了现在。 是不是？ 对，我们有没有学生是去年就孙姐开始学到现在的。 全部都是。 是吗？就是。 全都是。 大家可以想一下，反想一下，就回想一下。 哎，你那时候的青涩哈。 对，那种感觉就是啊，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说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已经就不会想了，就直接能这么说， 很流利了， yeah. 张口就来了。 对啊， 你看这你的练习不会欺骗你吧 ？Yes， 对不对？ 对， 好，继续往下看了。Ross 说 ，Ross 他就说，between the traffic that time of day and all the one-way streets, it'll take me twice as long。 好，他就解释是交通问题。Between the traffic。That time of day，在一天当中的那个时候啊，这是怎么叫 between the traffic？ Well， 这个是一个 between A and B， 所以我们会说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之间，那中文可能不会这么说，中文会说这两个问题加起来会发生什么？ 哦， 对， 那就是说有 A 问题就是说第一 the traffic、就是、that time of day， 对，就是那一个时间 段 的 交通 的交通，对，问题 和 对 and all the one way streets， 哦， one way streets， 对， 就是单行道， 对，所以就是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呢， It'll take me twice as long. Take somebody twice 是 twice 什么 the time、 对 twice as long 就是就会花比这一次更长一倍的时间 对那就是花两倍的时间、 两倍时间、 是吧 take me twice as long、两倍的时间、花两倍的时间 It'll take me twice as long 其实他已经计算过了 对他已经想了 所以呢而同时 besides、 然后他就说 besides I teach the class three times a week 看我一周啊要上三堂课 对 对吧 Who am I? Rockefeller? 那这是什么意思 Who am I? 我谁啊 Rockefeller 我是洛克菲勒啊 对啊 他为什么要提 Rockefeller 没有因为你想一下这个 Rachel 的解决方法呢就是总是他那种思路 打车 啊简单然后 Ross 就说我一周上三堂课我每一周要去打三次的车然后就我没有那么多钱 洛克菲勒呀大家应该知道了是美国的实业家和超级资本家他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创办人 I think 他是 the original like super rich person 对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 对就是想到富有的人的第一个就是在历史中呢会想到的就是 Rockefeller 因为他是世界上公认的石油大王 对对、 但是他对金钱有很多自己的态度 Yeah sure 所以就是那个 Ross 呢就说我又不是 Rockefeller 那么有钱 对 我怎么可以就是一周三天都 随心所欲都打车呀 对啊我解决问题的方案怎么可能就是打车你想的太简单了 就否了他这个方案不可能 naive, 对 太那有钱家的千金小姐当然不会这么认为啦 exactly 她就是一个这样的女生已经第八季了她还用用这种思路 还在 小工具的思路 不知那个穷滋味的 对 思路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 Rockefeller 其实指代的就是有钱人、 对对 啊，明白这个文化。 这个英文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就会用 references， 我们就会说Who am I 或者 Who are you， 然后后面就会加一个名字。 哎，这就是指代法。 对对对，用的特别多，所以以后呢，就看到这个呢，也可以就顺便搜一下这个名字，不认识的这个名字呢，然后就了解，就是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能懂，很多更多也有很多的美国人可能会用这个人的名字当一个 reference，代表一种。行为或者一种人群这样 反正它就是一种形容了好有人说了 Ross 算他们当中最有钱的人之一了 No Ross 也不是 Ross 是 Chandler 是 Chandler 肯定是 Chandler 你看他教书能教多少钱呢 在美国教书赚不了什么钱 但是现在应该还行吧 也不行 除非你是什么导师级的 特别少 教授 啊、 有科研经费 也不太有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的一个 tenured professor 那还不错如果你是剩下的那就不太好 也不太好啊所以啊这个教育比较清寒 yeah, yeah I would say Ross 应该没有不是一个什么 而且再说了在美国就说人天天打车这也不是正常人做的事情 yeah this is very expensive 美国打车挺贵的吧 对、yeah it's very expensive 起步价贵 yeah 是不是 yeah it's expensive 起步价贵然后就是表啊什么之类的都过得比较快 蹦得挺快 而且你堵车的时候呢它蹦对它蹦得快也还行可是就是感觉我不知道有可能会堵15分钟有可能堵两个小时我也不知道然后你就各种心理的压力所以在纽约就是没人喜欢打车我们都不打车的 所以都是公共交通很方便 那 您觉得现在在北京在中国是不是坐车太方便了 坐车特别方便可是地铁也方便所以就是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选 有一次吧看那种